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2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今天我们六点钟啊，将会唔系系六点半钟， 六点半钟 将会有呢一个嘅游戏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如果六点钟开始嘅话，小明嘅故仔就会 好长啊， 大小明嘅大长篇啊， 就是小明大冒险啊。 有上集同下集分啊，好劲 啦！即系嗰啲剧场版咁啊， 系啊，嗰啲大雄嘅大冒险啊，嗰啲咧， 咁啊就要有个伴虎走出嚟， 就有啲攰啦。 系啦，咁啊六点半啦，今日唔剧场版住啦，咁啊六点半我哋就会即系听到小明知道今日系有啲咩发生啊，主宰喺昂波城嘅 手里边啦，仲有啲咩歌大家会喺嗰 part 听到都主宰喺我哋手里边。 冇错，咁啊另外今日想先讲一样嘢就系咧，即系事关啊小弟咧，即关于呢个买鞋嘅问题咧，纠缠咗好耐。因为咧，我想讲咧就系、是、我唔知道有冇同你讲过啦。我基本上一年系差唔多只系买一对鞋 嘅 啫。 鞋咧少新款嘅，上身衫系多啲嘅。 系啦，因为我鞋觉得我系粗着，同埋即我只系觉得我。除了波鞋，即是一些很工作性质要用到，例如是皮鞋那些，我有一对就得了，我长期摆在家，真的有需要先穿，其他日子我都只是穿波鞋的，就是这样。于是乎呢就引发到一个问题了。话说我们之前不是做这个骚动音乐的， 啊啊、 因为多衫要衬嘛。多衫要衬的时候，即是成日穿着对烂波鞋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已经简直色是襟烂的了。 是啦、啊、但是都真的 是 都惨惨地啦、啊、都穿到。啊、于是乎呢之前做 show 的时候呢，咁啊我就喺屋企苦恼，因为收到啲靓衫返嚟，諗住啊睇下点样衬佢好呢，咁跟住然后呢就发现我对鞋真係太残，於是乎我就要搵一对靓嘅鞋去着去衬啦，但我发现个时间已经唔足够俾我去买一对新嘅鞋啦，於是乎我打开屋企个鞋柜， 攞你老婆啲鞋， 我决定攞我老婆啲鞋着。 size 啊 ，size 啱唔啱啊？ 因为咧，我其实不嬲都知嘅，我着鞋咧，我通常买波鞋，以波鞋为一个标准啊吓，我就着39左右嘅啫。咁 啊，有时如果买，即系你知39好难买噶嘛，哦、即系男仔鞋可能40起跳咁样， 可以买 断码 鞋，好平哦。 是啊，但是有时又即是好多都唔去到39，有时40先，最细都40咁要加鞋垫咁。咁而我39呢，我老婆其实穿38嘅。咁、 哦、 所以争一个码嘅啫。於是乎呢，当日呢朝头早啊，我喺度衬衫嘅时候，我就好似个灰姑娘咁样。 塞只脚落去， 塞只脚入去， 唔系灰姑娘，系灰姑娘啲家姐， 系啦，灰姑娘啲家姐咁样，就将只脚塞入去唔同佢，即系佢就好多鞋款啦，佢有嗰啲帆布鞋啊，嗰啲boot 啊咩都有啦，咁有一啲就男女通着都 OK 噶嘛，波鞋啊剩啊，咁于是乎我逐对塞落去，咁塞下塞下塞到，发现有一对，呢对帆布鞋 okay 塞得落、 啊 okay 啊， 咦望落去。襯到套衫、哦，我都冇考慮衞唔衞生嘅問題啦，嗰下就著呢一對啦， 都 OK 嘅、啊、兩公婆咁樣，即係同埋閃跑嘅。 同埋其實佢啲鞋都唔係成日著嘅啫，佢啲鞋其實佢著嚟著去，佢有啲似我就係佢著嚟著去都係同一兩對鞋，咁但係佢就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鞋會擺咗喺屋企咁解咁，即係佢就以備不時之需咁解。咁於是乎我著啊，我覺得哇，幾好睇喎，原來即係原來多幾對鞋俾你揀咧。你喺襯衫上面嗰個鬆動啲嘅嚇，咁啊，於是乎啊，著咗一成日啦，跟住然後就去到夜晚就要做呢個騷動音樂啦，咁樣做做下嘅時候就大件事啊， 只脚痛痛地添。 点解你唔拎翻嚟换？ 好、啊，我因为咧，我有个人就我就你觉得非常之好啦。呢、這个夜晚翻到屋企，我问我老婆，佢都问翻我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就系好懒啊，同埋我唔预示到就系我着到只脚会咁痛，因为我着开咗咧。平时惯咗喺啲鞋都咁着噶啦，得噶啦，塞到入去啊冇问题噶啦咁样。咁因为平时波鞋就软熟啲嘛，咁啲帆布鞋啲布咧系相对会有少少垮脚啦。咁加上佢唔系真系完全啱我 size 啦。咁跟住然后去到嗰个脚踭位就刮到损咗啦。夜晚翻到去劲大块胶布咁样黐落去， 好痛啊！ 连我老婆都话我系咪傻噶？点解你唔带对鞋翻去换咁咪得咯？即系但嗱呢啲就系有冇做开呢一行嘅概念啦，即系有一啲咧，即系经常出去做嘢系啦，就冇呢啲特质，即系就会惯咗带对鞋出去。 佢哋唔会真系啲明星女明星着住对高踭鞋行全日噶嘛？ 我就冇啊嘛，我就系经验唔够啦。 我想讲啊，你呢个咧见鞋窿啊塞呢个嘅举动咧，喺最近我身上都发生咗， 吓， 而仲要比你更加癫呢件事。 系点癫法咧？ 我着错咗个 friend 对鞋， 唔系啊嘛，喂，唔系，等阵先，嗱，我觉得讲得，如果唯一一个讲得通嘅就系你对鞋同你个 friend 系同一个款， 系同一个款嚟， 哦，但系同一个 size， 嗱，有趣嘅事情咁啊，话说啊，嗰一晚我就去咗阿摄屋企同佢庆祝生日啦，咁啊，跟住就 点解你唔买我嘅？ 因为你通常都唔会出到嚟啦，算啦，问你又话几点钟？啊！到时喺嗰度等， 跟住就会冇。 你个人咧就唔会直接拒绝嘅就，哎，得好，到时嗰度等系啊，即系嗰啲啦，你都系嗰啲啦，套路啦，咁啊明啊，费事啦，系咪先？咁啊，跟住佢屋企咁啊，食嘢啊，咁啊饮下嘢，咁样去到差唔多都天光啦，朝早都差唔多五六点啦。咁六点咧，大家都意犹未尽，我就话我要走啦，因为我第二朝咧十点半要去婚礼，咁我都要翻屋企瞓翻个零两个钟， 眯 一 眯 啦，唔系第日真系费事人哋婚礼暴毙啦，系咪先？咁啊意头唔好啦， 惨嗰啲床。 唔好啦，咁就咁跟住我就走啦，咁啊拎住一袋二袋，因为嗰日咧又买咗好多，唔系又唔系买咗一袋衫，同埋拎住啲道具，本身要还嘢俾人又冇还到，最后总之拎住三袋嘢孭住个背囊，喺天光六点零钟，少少眼瞓咁样就离开，咁所以咧啲鞋就摆晒门口嘅，咁好正常，一开门见到自己嗰对鞋。系嗰黑色皮鞋，我着，见到啲黑色皮鞋着落去冇问题，咁就走啦。咁跟住到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收到我另一个朋友，即系当日有去嘅个 friend， 佢就话： 你着咗我对鞋， 喂大佬，你着中我对鞋啊！跟住，我第一下都唔 get 嘅，因为我有几个疑问啦。第一就系我唔知佢嗰原来都系着皮鞋啦，冇留意啦，咁算啦，可能因为。有同款皮鞋，我點解會買啲黑色皮鞋呢？係我抄我呢個 friend 嘅，即係佢著衫幾好睇嘅。跟住咧，我就嗰啲上網睇下啲衫點樣襯咧， okay. 就覺得有一對皮鞋黑色嘅咧幾百搭，就係嗰啲日本翻學鞋嗰啲款。 哦，即係出去做咩都可以著得到。 有時想斯斯文文咁樣，大家睇蘇棟紅嘉賓影嗰啲相，你見到我有時會著，咁就係嗰對啦，得一對嘅啫。但係嗰對就好萬能，可以即係你想斯文啲就著啦。咁我就抄佢，見你跟住直情係買。同一个牌子 啊， 同一个款 啊，抄人啦、啊，抄人啦、 啊，受害嘅系佢咯， 冇主见啦、 啊，唔系俾人抄啊！你个台讲，你俾人抄啊，俾人抄完，而家下场咪俾人着埋啦咁， 系咁建议人哋着咩啦？ 咁咧呢个都唔紧要啦，佢嗰日着咩鞋，有时唔记得好正常。但第二个我觉得奇怪嘅位就系、是，我明明只脚肯定系大过佢，点解我着得落嗰对鞋仲觉得好舒服咁样翻到屋企都唔为意咧？咁 一路都买错 size， 因为佢话佢嗰对鞋。佢特登買大咗，第二佢嗰度係真皮，我嗰度係人造皮，所以我著落去覺得舒服。 咁你又話抄佢？ 哦，個款係一樣，純粹個皮，因為咧嗰陣時買咧，佢係同款，兩個價錢， 兩種皮， 一對， 嚇 四五百， 嚇 一對一千，你買邊對啊？ 個 樣一樣啊？點解嘅？ 因為舒服啲咯。鞋呢啲嘢真系唔好悭啊，波成，我同你讲啊，即系作为一个咧，有少少类似扁平足咁样嘅受害者咧，我话俾你听，质地系好紧要噶，即系同埋鞋你唔会买好多对嘛，你着嚟着去就系嗰几对噶啦，吓、啊、波鞋你就系着嗰对波鞋出街，咁你做嘢就系着嗰对皮鞋，我成日都有一个理论嘅，啲嘢咧有贵真系买贵。我好似咁样，好似帮人卖紧广告，其实唔系好啱嘅，即系最紧要自己啱啦吓。不过我 哇个头盔戴得几快啊！最近 不过咧，我自己通常都系咁样嘅。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贵咧， 佢一定有佢嘅理由喺入边嘅， 就系嗰啲商家想赚你多啲，个理由咪就喺度咯。讲完啦， 不过你问我，我屋企唯一嗰对皮鞋都系贵嘅，因为我觉得皮鞋系真系。即系我因为我少攞出嚟着，我冇操着，系、哦、啦，我真系重要场合先着，所以我嗰对系偏贵啲。 因为我嗰时买嘅角度咧，嗱、嗯，首先作为一个穷人啦，系、嗯、啦，咁差一半价钱咧， 系， 我真系点都会买平嗰对，你真系 仲要个款望落去真系一样， 真系一样嘅。咁老实讲，你话望落去，真皮同埋人造皮都系皮啫，系有分别。咁但系个 point 就系、是、嗰、那个分别有时好衰噶嘛，嗰啲分别你自己知。人你睇唔知噶嘛，咁我净系俾人睇啫，我自己唔需要知噶嘛，即系有时嗰啲虚荣心啊，即系 brand 都系噶，呢个名牌，即系条底裤系名牌，但系边个见到咧？即系嗰个道理啫嘛。 咁、我唔知道你啦，可能见到啊，冇乜人见到，可能又有好多人见到噶噃。 我啊想唔系好多人见到嘅啫、所以咁呢啲你自己知道，又何必咁贵咧？第一啦，第二就其实我本身都谂住咧对皮鞋。真系唔会成日着嘅，即系一定唔会好似屋企啲波鞋咁常着，间唔中你可能一个礼拜有一日，或者做嘢先会衬下咁样嘅啫，咁样咁同埋再加上我唔相信自己打理鞋嘅能力嘅， 哦，即系好容易残， 系啦，残咗咁到时或者烂啊残啊，咁我都买一对先等于买两对等一对啦，咁样即系各样加埋之 下，感觉上抵啲咯，你着两对。你就可以玩耐啲咯，喂！但系其实系你好睇鞋型噶，你皮鞋咧，你如果人造皮个鞋型唔啱你脚咧，你唔会觉得刮脚话好辛苦？ 我唔觉得刮脚啊，我觉得好逼啫嘛， 即系你买错 size， 我买个 size 太 fit 啊， 所以点解要买贵啲嘅真皮就系咁嘅原因啦、 啊，所以啊。就是因为佢嗰对鞋是真皮，所以穿落去，哇，钳好似，跟住买大咗少少 size 啦。因为我怕买大咗，惊即系太大太松咧。咁当然，其实咧成日都讲啊，上网买鞋咧，即系你唔知啦，鞋型会有影响啊嘛。突然间买大同买细，你宁愿买大都唔会买细嘅。 系因为你买大有一箭啊嘛， 系 你买细 你冇啦，你除非我有剪指甲咯， 系都唔得，你可能斩脚 得 个 争 几 毫米，系啊。咁所以我系冇嘅。咁但系咧。得意个位置就系当我着完佢对鞋翻去，咁佢话捞乱咗，我再认真望下对鞋，然后再即系我翻去好似冇再着啦，但我即系我费事啦，咁佢都讲到即系调转咗，又叫我嗱，你第日去婚礼唔好着我对鞋啊咁啦，咁啊知啊，费事搞佢对鞋，但我真系回想翻个感觉咧，又真系嗰对人造皮咧，嗰样系唔同，咁佢都我 friend 都有话，其实系啊，人造皮除咗个面嗰啲咧，佢个底咧都唔同噶，即系着落去总之成件事咁 都系唔同啲噶， 系啦，所以就。咁样我就着错，然后后屘咁多佢笑咗好耐啦，然后佢又 po 咗上 sorry 啦，然后好多 friend 问佢，即系啲 common friend 啦，都有问佢话 ，Boston 系咪醉咗啊？而个重点就系、是、我嗰晚冇醉，亦都唔系即系冇啲瞌眼瞓，即系有时候我去个 friend 屋企 精神嘅， 精神啊！哦，原来我精神嘅时候先会咁， 仲要好乖咁样 提早走啊， 翻屋企， 因为系有提早走真系好少可啊，跟住。佢即系咁啊，好多 friend 即系 common friend 都讲啦，即系点可能发生啦咁。而跟住我嗰个朋友都话，其实佢真系咁大个人咧，即系冇谂过原来可以有人着咗鞋。虽然佢嗰日都有谂过，佢话咧，佢哋几个即系连埋阿诗话佢哋咧，即系佢到佢哋走嗰转前我个零钟啦，佢哋走嗰转嘅时候都有谂紧。啊！唔知波士会唔会着错对鞋咧？咁样点知一开门就发现真系着错咗。喺佢嘅角度，即系佢可能好熟自己对鞋个样，佢话一望就知道我系着错咗。但我系拎住好多嘢，都少少眼瞓，着错好合理。 呢、這个故事嘅下文去到后边，系咪你谂住就忘记咗呢件事？唔 即系借啲 椅 啊嘛？ 借啲椅唔记得还，或者啊唔就唔啱时间啊？ 嗱，我个人咧好均真嘅，我第二日。第二、第三星期早幾日還咗啦，唔知星期幾啦，早唔還，早幾日就還咗嘅，因為我費事著佢對鞋啦，咁我又想著皮鞋，咁跟住咪唉算啦，咁啊就著翻啦，咁啊。 你還俾佢嘅時候，你個 friend 有冇同你講？算啦，你唔好還啦，我唔著噶啦，你都著過。 臭啊，臭啊，唔知有冇藏室喺你屋企跟咗嚟啊咁。咁啊！佢嗰日一開門啦，佢已經拍住啊，拍住我成個拎對鞋翻嚟嘅過程，跟住一路喺度講。即系点解会着错？你睇呢个人，即系点解会着错咧？我唔知啊！你 嗱，我又觉得好合理。即系你着落去对鞋舒服咗咧，你真系唔觉噶。你试下调翻转啦。点解你个 friend 会觉啊？就系、是、因为着落去唔舒服啊嘛。 佢咪知咯。 但有時有啲嘢咧，即係鬼一晚，可能即係我只能夠話鬼一晚啦。嗰下喺公司啲袋都試過啊。你知唔知？即係譬如我啲全黑嗰啲背囊咧，好基本款啊。咁跟住話說有一次，我哋另外同事阿德咧咁，跟住咧佢 message 我，佢就問我。佢喂，你有冇見過咧？我有個銀包仔啊，咁樣即係喺公司有冇見到？跟住我冇見過，幫佢揾直播室啊、錄音室嗰啲，行過好多地方冇見過啦。咁啊，咁我問佢你有冇最後喺邊度見到啊？咁佢又唔係好記得，都要活動範圍都係呢啲錄音室㗎啦，附近啦，揾幾揾唔到，跟住隔咗幾日佢都揾唔到。跟住有一日我哋一齊喺錄音室嘅時候喺度研究，冇理由嘅，即係喺公司範圍㗎啦，咁樣。然后嗰下我望一望，真系望，会唔会喺你个袋唔知边个位即系摄咗啲暗格？佢又话冇啦，攞个袋出嚟。当我见到佢个袋嘅时候，我就灵机一触，因为个袋型咧同我个款好似，系全黑色啊。于是乎， 你就喺你个袋， 我就尝试揾到个袋，喺我个袋里面揾到佢银包。即系咧，仲要系嗰啲唔系开拉链位，系背囊左右两边摄水樽嗰啲位咧，佢就咁 就咁摄入去。 佢嗰日就以为我个背囊系佢个背囊，佢礼失摄咗入去。系。然后个重点就系咧，嗰次佢经历咗个银包摄咗喺我个袋度之后咧，佢之后再犯同样嘅错。 你知唔知你个人啊，就系太冲动啊！你应该翻屋企先揾啊嘛。 佢之后有一日唔知道摄咗啲咩摆喺我背囊度啦，唔知系咪出去交收嗰啲嘢啦，嗰啲又摄咗喺我背囊嗰度啊，系啊，跟住即系每一次我都会话你摄。睇清楚个袋可能 系我噶， 即系袋咧，其实都真系 common 嘅。不过鞋呢样嘢咧就真系好少，所以我 friend 先提出，边有可能佢咁大个人都唔会觉得？就算以前读书，可能咧你要除嘅，即系譬如你换鞋上 PE 堂嗰啲，佢话都冇试过，会着错鞋啦。其实我都真系未试过嘅， 我都冇试过，呢、這个真系好难嘅，同款同 size。其实你想要人哋对得俾你咪讲咯， 但系呢个真系分唔到住。其实系有啲令我改观嘅，即系呢个体验，即系要提醒自己之后，你即系睇清楚啦。呢啲即系正路嘢啦。但系一个最大嘅启发，令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下次真系应该要买真皮。 真皮 我真系觉得好似真系几舒服咧，即系而家着住咧啱啱好咧顶子咧有少少硬系撑啲，好想回味翻嗰对鞋啊！ 郭成大个仔啦，买对真皮啦。 正所谓咩 fit into your shoes， 系 我而家好想着翻去嗰对鞋啊！ 其实我觉得一样嘢啦，千几蚊真皮真系唔算贵嘅，喺我的角度嚟睇，可以着好耐噶嘛，你只脚都大定咗啦，你只脚唔会再发育啩？ 我只脚好难讲啦， 你唔好攞嚟踢波咪得咯， 着对皮啊！你知唔以前翻学嗰啲咧？所以咧，我今日决定拣呢首歌嚟送俾我自己啊！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着错鞋啊，冇嘢嘅。只要理直气壮咁样揾藉口俾自己嘅话，你啲 friend 系来你唔何嘅。有洪家豪呢首《只要你不尴尬》。 若突然被摸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愿你都不尴尬。 你冇新闻之前听过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界港澳青年代表交流团。 丁薛祥先同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佢同部分成员握手之后举行交流会。丁薛祥在开场发言表示，好高兴有机会同咁多嚟自香港、澳门青年朋友见面交流，见到佢哋朝气蓬勃、活力四射，让佢感受到香港同埋澳门更加美好嘅未来。丁薛祥表示，代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埋中央政府欢迎佢哋到北京参与活动，亦都转达习近平同中央政府向广大港澳青年致以嘅诚挚问候。佢形容习近平对广大港澳青年十分关心，寄托厚望，满怀深情，多年嚟喺好多场合都就关爱关心港澳青年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相信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港澳青年奋斗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前途一片光明。廉政公署下周一开始进行周年民意调查，了解市民对廉洁社会的态度和贪污问题的认知。周年民意调查由廉署委托独立专业研究机构负责，随机抽样选出大约1700名年龄介乎15至74岁的居港人士接受访问。获选住户将会收到由廉署发出的通知函件。研究机构的访问员会在民意调查期间上午10点至晚上9点45分到访住户，进行10至15分钟面对面访问。获选住户亦可致电研究机构和廉署，安排合适的访问时间。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表示，为响应香港夜缤纷，推动夜间活动，署方辖下三间博物馆将会延长周末的开放时间。香港艺术馆、香港科学馆、香港太空馆至明年1月1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除12月24号和31号实施特别开放时间之外，将会延长开放至晚上10点。太空馆天象厅亦都会在每个特别延长开放的晚上加开天象电影节目。印尼北马鲁古省附近海域发生 6.6 级地震，至少一人死亡。北马鲁古省特尔纳特市抗灾部门官员表示，地震导致一座电信塔倒塌，一名工人丧生。地震在当地上午9点48分发生，震央位于北马鲁古省西哈马克拉县西北68公里海域，震源深度109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咁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加士居道天桥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咧系去到新山道。继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到新山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 田方向的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亚加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怡安角。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泰苑。而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去到康德道。咁另外，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系繁忙，车龙去到永安广场。仲有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系慢车，车龙去到明爱医院。较后位置，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噶，车龙去到风力楼。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咧开始车多噶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北大屿山公路小濠湾去机场、西隧入口九龙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阿海，你觉得萧木恩呢个人点样啊？我啊，系想好好咁培养下呢个萧木恩，等佢咧为我哋维权集团做多啲贡献。 究竟总裁点解会咁想识萧木恩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在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李联辉，好荣幸能够在电台工作。咁我以前幕前开始啦，后来做到幕后，曾经在电台、电视同埋教育电视咧都做过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嚟紧选举，我谂咗条好桥帮我支持嘅候选人宣传啊！ 咩好桥咁劲先？讲嚟听下。 嗱，我好朋友咧就系个网红嚟嘅，我私底下就叫佢拍几段短片摆上网，呼吁选民投票俾佢，咁佢一定胜算大增啦。 等等，根据廉署执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如果你个网红朋友帮候选人拍片期间招致选举开支，而又未经候选人书面授权佢做选举开支代理人，会犯法噶、哦。 吓、啊，原来未经候选人授权而为佢招致选举开支系犯法噶？哦，差啲好心做坏事添。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班神，因为世途险恶嘅， 有时你讲 A， 人哋 get 到可能会变咗 B， 再传出去就变 C， 以讹传讹嘅威力，所以你宁愿讲少啲算啦。更何况话讲唔讲真话呢？ 最爱听八卦潮推，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寄居，激杂段话语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之不去，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 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走。派对里过分迷醉，你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 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闲话逼得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总有太多自信已将心声替换，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焦点沉默，你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收腹皮太掩满。 潘超同嘅 Say Nothing。如果平时你系中意讲嘢嗰啲人咧，俾样嘢你试下，试下讲少啲，净系观察，慢慢你就会分到边啲人讲紧真话，同埋边啲人咧只系虚伪地装紧讲嘅，好快你就会分到。 很多封广告总价无可负担，哄骗了仰慕，蜜月后没弥补，明明多爱知恩好，最美却在我亲人，如今某告白再吸引，可多换来不幸，我恐怕一个不留神，我沾了一个假情人，无法分开假理性，只讲求人。 会散，连心都出于心，人搞不清楚底蕴好自问。Do you actually mean it when you say it? Do you actually mean it when you spell out all the it to me? 要你无知招用，就当无数话更好。 因为 Katrina 的 minute， 好吧，对心呢坛嘢咧，我觉得喺网上世界会更加严重，因为好似喺网上世界讲嘢，更加会变咗另一个自己一样，同时亦都要学识点样消化呢啲留言。 爱对言恶抄笔记，再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 ，just another day， 留言粗糙。 马天佑有他的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Let Go。 对这些恶言啊，这些坏的留言讲声 Let Go， 但同一时间你有没有反思自己在这个哗众取宠的世代，你的 caption 每一句又是不是真的呢？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足偏偏最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破色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够上几多度流量，热热闹闹过后会紧张。 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一般沉着 开口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间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怀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 Yan Teng 啊，人称 YT 大哥，有佢呢一首派嚟做名叫 Louder。佢话自己系用真身、用真名上讨论区同人交流嘅。而佢啊 ，YT 大哥亦都同新世代一啲 YouTuber 咧都几好。 嘴巴说话，用眼睛看吧，用耳朵去听我们说话。 琴日出现喺唔同嘅 channel 嗰度，同新一班、新世代嘅呢一啲年轻人咧嘅互动都几好睇嘅。 叫系我熟悉，当初不懂得我咁迷人，一早起身成个男神咁样就出不街， 究竟用嘴巴说话 定系用喉咙说话呢？ 究竟用声带说话 定系用方言说话？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啦沙啦 ，Henry 啊 ，Follow me follow me， 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都有人话正，出亲街都有人搵我攞签名。 细细个去过红馆，大个就要上红馆。 Yeah， 答应你我上红馆，带错你去殡仪馆。错。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啦沙啦 ，Here we are falling falling。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啦沙。唱歌平分， 蔡健雅话我哋超级疯，拎支铅笔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 吊烧鹅和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 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嘴边声唔记得识。 终于我都有人报道，手势开始有人做。 终于我都有啲嘢捞，多谢客户嘅广告。终于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 Finally 的终于出歌，跟住来呢一位都是同样诞生于网络上面，佢是太妹。 谁讲声中意我随随便，谂下发展，倾偈见面，而偏偏中意你如停电，身体垂头故作腼腆，难卡喂。如果根本只想当我兄弟。妄想之际看光阴流逝，我们沉迷这难题，为求轮流如乌龟。Maybe that's what we like. We go round.Too close 还是 so far， 挨近啲定还是作罢？饮多几杯练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Oh, we got the lead now， 就是要翻过去。Oh, we got the lead now， how？ 但是有些苦。Oh, we got the lead now， how？ 来干多一杯。We got the edge of the night， 迷恋多一杯。 首作曲有 Chris 啦、Melissa 啦，同埋 Karen E。编歌嘅 Karis 都有份啦。另外作词有 Oscar， 监制有 AF 嚟到佢新一首嘅派台作品，佢名字系太妹。有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One More Round。先睇一节新闻报道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细用记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 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唔系啊，我系想话点解讲真话赚人都好似好难咁啊？ 斌神，其实唔难嘅，只不过你自己怕丑啫。你见到靓女，你咪怕丑咯？觉得好似直接赞佢有啲尴尬系咪？试下用你嘅诚意去表达你嘅谂法，望住佢对眼同佢讲啊。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印你。气氛有了情调，你问我怎么了，阳光一般在笑，这刻感觉为用心机对照，无法看穿的你，如远若近的手臂，瞬间碰到跌入定格世界， Nancy Quai 嘅 Look Into My Eyes，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 Thank you. 即使一早通通剥碎，但那首歌临背的词句，如像他没睡，有我哭，请闭嘴。 Cloud， 放下放不下，所以笨玲佢突然谂啲，放低一啲包袱，直接赞对方，可能会有意外得到嘅收获。9896的 Midnight Serenade， 女人有时是几直觉准的。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and more. Won't let you go. Got tunnel vision when I look at you, baby. Not gonna lie, I knew it at first sight. Boy, you and I see eye to eye.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So right, oh my, my, my. See in colors, why my sweat is black and white. Oh my, my, my. Baby, whenever you're near me, plenty, plenty seen clearly. 新出道的女子组合 Mian 的 Eye to Eye。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人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自己创造999的天使数字。一首关于自爱的作品， Helen 说灵感就是来自早前的一人外地游的感觉，就好像是跟自己拍拖，跟自己好好相处。由外国的团队作曲，填词 Helen So Cindy Ng， 监制 Frankie Yip。 So I g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elen 苏海伦《天使 99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为期四日的临时停火协议。参与划船的卡塔尔表示，协议内容包括哈马斯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释放部分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妇孺。又允許更多的人道主義車隊和援助進入加沙，包括指定用於人道主義需求的燃料。卡塔爾又說， 会在24小时内公布临时停火协议生效日期，协议亦有可能延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欢迎和非常满意，赞扬以色列承诺支持延长停火，亦都感谢卡塔尔和埃及斡船。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协议有利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困境，推动冲突降级，缓和紧张局势。房协以市价62折推售安达臣道资助房屋项目朗然，共422个单位，平均尺价8916元，主要是两房单位，有基本装修和家电。至于楼市回落，会否担心影响销售反应？房协表示有信心，认为有一定置业需求，又话会预留大约20%单位，让受重建影响的居民优先选购。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界港澳青年代表交流团。丁薛祥表示很高兴有机会和港澳青年朋友见面交流，形容朝气蓬勃，活力四射，感受到香港和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相信在党中央、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港澳青年奋斗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前途一片光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就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另外，沙田嘅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沙角街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喺九龙。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牛头角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创纪之城一期。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有坏车噶，咁啊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车龙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车龙是排到去新楼街，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游丽村，而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后车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而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 Megabox。 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睇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 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食嘢食嘢，哎呀！ 肥强，你又出事，你真系食嘢唔做嘢，做嘢打烂嘢。 石王姑妈，你又误会我啦，我继续向呢个进军饮食业发奋图强中，有少少意外总系难免，不过应付到。 努力当然重要，都要注意安全，要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守则。记得收听从头感觉环节，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工业意外多，安全隐患要提防。大家好，我系马基。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要定你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 继续六点半翻到嚟咧，我哋苏动音乐今日有呢个环节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又嚟玩游戏啦。咁我同波盛咧就会喺呢个游戏当中，每人咧轮流拣一首歌咧去延续一个关于 小明 嘅 故事。 简单嚟讲咧就系一个讲古仔嘅游戏嚟嘅， 仲要考急才即刻拣歌添。 冇错啦，咁每个星期咧 你小心啊！近排我听好多歌啊， 系咩咁犀利啊？ 系啊， 早知俾个头你开啦，你俾而家开。一个头好难， 系咪难啊？难个接歌系咪？ 好难噶，因为你要拣一只歌，跟住你又要谂到个古仔讲咩咧。所以你见我呢几个礼拜咧做开头呢一下咧，我夹硬都要拖一拖个时间啊。咁啊，俾我 因为有好多选择，唔知道用边一系边一个方法。 同埋我而家玩呢个游戏个心态同之前唔同咗啦。之前我已经系即系会做定准备嘅，即系会拣定谂定多少少选择，俾自己随时掹出嚟有啲渣拿啦。而家我就尽情当佢真系一个游戏咁玩，零准备咁样落场。 因为你捉唔到我条路， 捉唔到啊，捉唔到啊， 何必？因为之前阿斌系直情咧，佢会将半个钟咧，佢会可能代咗十首歌喺度啦。 系啦，系啦，我睇下你点接，我都有得，我都有得攞落嚟嘅。 跟住后屘我发现，原来代咗十首歌系冇用， 系用唔 着。除非好似我咁啊，代1000首歌喺个 hard disk 度，咁啊有用啊， 系啊， 十首系冇用 的。唉，咁啊，今日咧。都 OK 啦，拖够时间啦，谂到啦呢、這个头，咁啊即刻嚟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有一日，小明收工经过走廊嘅时候，佢一路揿电话，一路行，行下行下，佢非常之入神咁样同人 send 嘅 message 嘅期间，听到一声，哎呀！佢发现佢撞到一个人。 小小走廊没法转身，被逼招呼一片，你我都有另一位声音显得腼腆。淡淡剔剔用笑掩饰内心一番交战，尴尬的笑容彰显双方当初悠然，前言未曾讲清楚，前缘尚能老骗我，前尘突然叫唤我，赴过汤再渡过火，怀念过多，回复旧时手拖手，却认错身份，情人欺我，前行时候遇上你下个，回头无路。 听过有 Ega 的问号，是啊，撞到这个女仔之后 say 了个 hi， 小明想着继续行的了。为什么继续向前行的时候会听到一声对方嗌回他转头？ 明明在转弯，你一叫就马上回头，为何还在等？楼梯穿过后，永远是我的大吵架以后，全色彩身处还时时为你放慢走，预期十秒后会给拯救，突然在梯间落泪，你在从前热恋定必跑过来追，体贴地扶我归去，也及时认错，发誓最深爱是谁，明明在等你来追，但回望不见走失去，心竟已逐级沉下去，做了几年情侣，还是有一天淡下去。

来凭吊，这一层玩笑漂亮地足照，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片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们成长 听过张敬轩的《百年树木》，系啊，都好耐冇见小美啦。见住佢嘅首饰，谂翻起当日佢两个点样相见，点解会咁 close 嗰阵时？就系嗰时放学嘅时候，喺学校附近一间铺头仔嗰度睇紧嘢嘅时候撞到。而当时小明就买咗嚟送俾佢，估唔到佢而家仲戴紧 啊！街角小店，记录愉快相见，含有笑的肤浅，别离几年，记录已经不见，昨日记忆断线。细雨后约会，你记得吗？悄悄在以后说的话，陪着我静听歌，看星星一处渐渐繁华。时光总不留人，难得过去幸运。明日如何地变，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和街角故地这样亲，仍可重温曾经憧憬这街中笑着兴奋。只需一天，约定夏季相见，却定格了冬。树干视野更广吗？擦去年少时对的骂，平淡似静听歌，看星星，今晚亦是无暇。时光总不留人，难得过去幸运。明日如何地变，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这样亲，仍可重温曾经憧憬这街中笑着兴奋，留低余温，藏一点手进心坎，暖和黑暗。